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刚才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写的一首《竹枝词》，特别是后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非常的有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是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这首诗为什么会叫《竹枝词》呢？到底什么是竹枝词？为什么它会在清末民国的时候非常的兴盛，甚至连老北京的豆汁儿、豌豆黄、驴打滚、炒肝都可以写成竹枝词？时至今日，竹枝词已经不再被人提起。那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就要和您聊聊雅俗共赏的竹枝词。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良志先生，欢迎杨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杨老师打招呼， 大家好。 嗯，啊，还有我们本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看看这选题就充分证明我们小强是一个文艺青年啊！我们今天要聊点雅致的事情。那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您听好题干啊！过去老北京的酸梅汤也曾经被很多文人写进竹枝词，请问老北京最著名的信远斋酸梅汤当时的店址是在北京的什么地方？有四个选项， A 大石烂， B 鲜鱼口， C 琉璃厂， D 天桥。原来信远斋当时的店址在北京什么地方？大石烂、鲜鱼口、琉璃厂还是天桥呢？把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其实今天啊，是翻看着杨老师的书和大家一起聊这期节目的，叫寻味老北京竹枝词。其实在您这篇这本书的序言当中，我们看到了啊关于竹枝词的一些介绍，但很多朋友好像经常听说，哎，竹枝词，你看这是竹子词描写的一个我们生活中非常切近的一个东西，但是并不了解竹枝词究竟是什么。那我们就让杨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杨然给我们说说 啊。 嗯，什么是竹枝词啊？ 这个、竹枝词啊，可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好东西，好玩意儿。说起来呢，这个它应该是1300多年前在唐代就开始啊生发出来了。当年著名的诗人叫刘禹锡，他到四川的夔州啊做刺史。四川那个地方我们大家知道竹子特别多，百姓呢也特别活跃，当地很流行啊，大家手舞着竹枝边唱边跳。那么当年的记录上呢有这个说， 百姓们唱着竹枝词，吹着短笛，跟着节拍来跳舞。刘禹锡呢，他不禁地受到了这个当地民风的影响，就写起这种词句比较浅白可以歌唱的竹枝词来。 有点像咱们现在的歌词是吧？等于 它是很灵活的，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的东边日出西边雨这一首我们都很熟悉。刘禹锡其实呢他这个竹枝词在《全唐诗》里边卷365有11首是刘禹锡的竹枝词。 好，他写了两集，一集是两首，一集是九首，是吧？ 哎，这个我再随便念他一首。刚才咱们听了一首白帝城头春草生，白岩山下蜀江清，男人上来，男人就是南边来的人，男人上来歌一曲，北人陌上动乡情。 我觉得应该不用解释能听得能听明白 那就好。这个刘禹锡的竹枝词呢在《全唐诗》里边选了11首，首首精彩，我们现在不可能给大家都念一遍，让大家呢稍微接触有一点体会。那么刘禹锡的同时人著名的白居易就说刘禹锡能唱竹枝词，听者愁绝，就听的人说哎呀，达到这么好的水平真是望尘莫及后来这个苏东坡也说刘禹锡的竹枝词是奔逸绝尘不可追也，说他这个简直是绝尘而去，后人难以匹敌 望尘莫及。 对对对对。 不过其实那个杨澜，我包括刚才跟您聊的时候，包括后来我也看我看到好多白居易写的竹枝词也很好。 白居易的竹枝词也很漂亮。这个白居易他是一个亲近民俗的人所以呢刘禹锡你写我白某人我也可以写。你比如说我这里随便念一首白居易的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处，寒园暗鸟一时啼。都是非常有水平的这个竹枝词。 这个您可以帮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可能听众他没有看到这个文字是不是会 就大体其实你能猜到70%的意思。 四川风物嘛瞿塘峡口水烟低一片茫茫白帝城也是四川的地方，白帝城头月向西月向西沉唱到竹枝声咽处，竹枝大家唱起来唱的忘形唱的特别好山边上树林里寒园暗鸟，猿啸鸟声怎么样呢，一时啼起来，一时都叫起来非常有声有色，一个当地的那么一个风光 特别有画面感。 白居易的一首竹枝词， 竹枝词我们读起来它的感觉就是既有诗意又有韵味，但同时呢又比较浅白你会直接在这个这20几个字当中理解到作者描绘的这个景象，它不像律诗不像绝句那么严谨那么讲究平仄但是同样传达了一种文学上的意境大家通过杨老师读的这两首词这两首诗其实是可以感觉到竹枝词的这个文学上的特点。 米夏说的好极了，竹枝词是个宝贵的东西，但是竹枝词呢跟我们大家 后来接触比较多的七言绝句又不相同。七言绝句格律上要求比较严格，平仄用典，但是竹枝词呢相对的要这个松绑，要灵活，要能够更贴近生活，有生活气息，没有那些啊稍微比较严谨的那个捆绑。 嗯 啊，灵活性， 就选材上、选题上、内容方面，它更加的接地气。 其实我之所以想做这期节目哈，也跟我的一个经历有关系。 嗯， 是什么呢？就是我曾经去采访一个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志愿者，讲得特别好。他的对这个博物馆展览什么的都是那个讲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呢他过后跟我说，说我写的一些古诗你帮我看一看， 写的古诗你帮我看一看、 啊、对，然后呢我就拿来，我一看他写的是七绝，那我一看，我说首先我说您这个格律就不太对， 就是应该是我写了一些格律诗，您给我看一看。 他说是古诗，我说他写的是七绝嘛， 嗯， 然后他说他怎么不对？后来我说这个讲起来可能不是一句两句能讲明白的，我说这是学问。 我这是28个字啊。 然后另外我说这个还有一些用典的东西，您好多是太白了， 嗯， 另外我说如果您要想写白的这些诗呢，您可以尝试一下竹枝词。哎，他跟我反映说什么叫竹枝词、啊、好像都没有听说过、 哎、对， 然后我就觉得哟，怎么会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很多人都已经好像不太了解了。 嗯嗯，所以刚才上节目之前杨老师啊给我和小强排了一个序，把这序分给大家、嗯、分享给大家，你就知道竹枝词在文学当中啊它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从最咱们说最俗像雅牌啊，顺口溜、打油诗、竹枝词、律绝，是吧？你就知道哦，竹枝词其实离我们传统学的那些诗啊词啊是很近的，它是有文学意味在里头的啊。那很多朋友说，哎，你刚才说北京那么多吃啊，什么驴打滚啊、爱窝窝都有竹枝词，哎，北京什么时候竹枝词变得这么的兴盛？你不说一开始在四川吗？ 这种文学形式呢它后来就没有什么地域之分，像一风一样，由南而北。那么唐以后这个文人啊写竹枝词蔚为风气，特别到清代民国，这时候很多文学大家呀也都拿竹枝词作为一种啊表达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啊。所以这个清代民国的时候，这个竹枝词啊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过去也有过很多好的选本，可惜啊就是这几十年来这种很灵活的贴近生活的啊丰富多彩的这种文艺题材吧，慢慢的被人们遗忘了， 嗯， 很遗憾。所以我们北京广播电台想把这种形式再进一步的提倡啊，就像小强刚才说的，你呀、啊、先别忙着写律诗绝句了、 嗯、 啊，咱们先从竹枝词写起啊，要不然那律绝呀都不合平仄， 对， 不合规矩，不合对仗啊，不好。 对， 还有就是我今天特别开心，就是跟杨老师做这节目费什么的，就是我拿了一本啊1962年北京出版社出的一个叫清代北京竹枝词13种。 嗯， 这个杨老师跟我说这个是捡漏了，因为我花了大概不到也就十几块钱吧，在旧书网上买的， 抄上了 1962年的一版一印。 嗯， 对，这书页已经泛黄甚至酥脆了。 这个东西啊还有续编本呢。 嗯 嗯，小强这个第一本找到了，呵呵，再找找他的续编。 继续淘。 按我的印象，新街口的中国书店、灯市口的中国书店这个书还有，但是老板都是把它搁在玻璃柜里，大概定价呢10元算低的。 把银子准备好。说到竹枝词呢，其实我们还特意采访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总编辑马建农先生，我们听听马老师是怎么说清代的竹枝词的。 清朝宗室后裔有一个叫文昭的，他是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的五世孙，他就喜欢写竹枝词，而且他还把北京好多土话 都写进去， 给写进去。你比如他有一个，咱们过去讲二八月乱穿衣，对吧？ 他曾经有这么一首这个朱自词，叫四时最好是八月，单夹棉衣可乱穿，晌午还热早晚冷，俗语唤作嘎嘎天。嘎呢是两头尖， 中间骨度啊。 哎，所以他说那个形容天呢，就是二八月，就是什么，就是早晚冷， 中间热， 对不对？ 形象， 非常形象。 嗯， 但是这个嘎嘎就是北京的，就是小孩玩那个玩具嘛，对不对？你想小孩玩的一个玩具，又是有北京土话，他能给写到朱自词里头，就是可见就是 他的生动鲜活。 北京朱自，哎，对，德硕廷在这个《草竹一串》里头。他那朱自词里有这么一个，就是写这个嘉庆朝这个北京城这个旗人的装扮什么样。 嗯， 小帽长衫翻体缎，纷纷街巷布方尘，闲来三五茶方坐，半是曾登是板人。你看嘉庆时候就是穿着长衫长马褂， 嗯， 脑袋顶的什么，顶的小瓜皮帽。 哦， 实际上我们在后来电影电视剧里看的形象在这嘉庆朝， 对，他是一个白描，告诉你什么样子。 对，他直接把这个人的穿着打扮就说了，然后干什么呢？跑茶馆去坐着去，聊天去了，喝茶去了。然后这一茶馆里的半世曾登是板人， 嗯， 什么意思？就是一多半这都是有功名的，都是做官的。所以你看，他把这当时就是旗人的生活形态，他表现得非常明确， 嗯， 就是能够让你看到哦，当时是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啊，也没有摄像机，但是留下了很多富于白描色彩啊，具有细节刻画能力的竹枝词，所以我们回到了那个年代，能感觉到那个年代人的衣食住行。其实说到竹枝词的接地气啊，我们今天杨老师的这本书啊，选择了一个领域啊，都说的是老北京的吃啊。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北京小吃，其实自己都有一个亮场，就是开场诗，是吧？ 对， 都有一开脸儿，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这个是什么小吃啊？为什么当时杨老师会选择这样一个领域来选竹枝词呢？ 嗯，这个想法啊，实际上也根据今日的这个社会风潮的这个影响吧。这个投这个百姓之所好，那么这个寻味老北京呢？实际上在搞这个选本的时候呢，我自己心里啊画了这样几个圈儿。第一个圈儿就是竹枝词这一种文艺形式题材，这种形式表现形式的圈儿。第二个圈儿呢就是北京这个地域圈儿，就是在北京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的。第三个圈儿呢就是关于饮食，关于吃这个题材，这个题材啊。第四个圈呢，我选的呢主要的是有竹枝词这种载体以后，元明清到民国啊，基本上作者呢也他的下线呢基本上是民国时期的人，这样几个圈画下来就限制了一个很小的范围，就是在这样的几个圈的限制下，反映北京饮食方面的竹枝词，啊，那么就成了，我们啊《寻味老北京竹枝词》这样一本书。 嗯，其实我们做节目也是这样，就你的选题越细越小，其实展现的东西越鲜活。那寻味老北京，接下来我们就听一段录音啊，关于酸梅汤和梅花烙的，您听听有没有北京的味儿，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 酸梅汤那个桂花味儿，喝到您嘴里的冒凉气儿，又解渴有胆量，不信您就闹碗茶。 酸梅汤，好一行都门竹枝词。底须曲水引流觞，蜀道燕山自解凉。同底须曲水引流觞，蜀道燕山自解凉，同碗声声皆里唤， 一瓯冰水或梅汤。 大碗的酸梅汤嘞，俩子一碗的呢。先生，那我尝尝吧您嘞。一千山的水来，骆驼给我驮，那来的蜜蜂儿啊给我打窝。买的多了，您尝个口。到啊， 酸梅汤，紫红，燕都竹枝词。黎明原是近端阳，又见梅汤处处忙。冰糖煮沸调木稀，盐服解渴亦清凉。 铃个铃来雪花落，好吃多给蜡烛烧。小弟喝来你就喝，冰糖玫瑰往里头搁。小弟尝来你就尝，白糖桂花往里头让。铃个铃来雪花落， 雪花落，翁藕红，市井沉声。沿街麦变或生阳，天然微微麦变忙。恍惚三寒曾已见，落花六出人心凉。 这段录音真的特别好听啊，既有韵味还接地气，让你感觉到过去老北京的生活，真的是寻味老北京的那种感觉。说到了酸梅汤，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有一道互动问题，老北京的酸梅汤也被写进了竹枝词，请问老北京最著名的信远斋酸梅汤，它当时的店址是在北京什么地方？四个选项 A 大石烂， B 鲜鱼口， C 琉璃厂，D 天桥。我们大多数听众啊答的是琉璃厂，杨丁广博，还有这个韩志依依、啊、当然那个宋春春意，还有爱新觉罗答的是鲜鱼口， 鲜鱼口，这不对、 正确答案是 琉璃厂， 就是琉璃厂啊。 我觉得那个杨老师应该是不是当时真正去吃去喝过吧，那时候 其实现在在琉璃厂啊，东琉璃厂中国书店的对面路南，应该说还有信远斋的这个老铺的这个在那里 啊、 其实味道也是一种传承啊，在你味蕾中的记忆是非常非常的，可怎么说呢，可以说非常顽固的啊。当你喝到一种味道，吃到一种味道的时候，会把你拉回当时的你啊，那个情境下的你。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和您寻味竹枝词，我们将一起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三十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经粗粗夸美潮。 美潮 Mak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 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要和大家说一种非常美的文体，它雅俗共赏，既浅白又有文学的韵味，这就是竹枝词。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良志先生，欢迎杨老师。 各位听众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节目的下半时段，小强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题目。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竹枝词啊，它的题材特别的接地气，很多老北京的小吃都有竹枝词。在学艺宣主曾经写下的经典《燕都小吃杂咏》中，用竹枝词记录了炒肝、爆肚、艾窝窝、豌豆黄、驴打滚、豆汁儿等老北京的风味小吃。其中很多小吃有一个统称叫寒食十三绝。那我们的问题是，下面的小吃哪种不属于寒食十三绝？ A 艾窝窝， B 雪花酪， C 焦圈， D 驴打滚。有一定的难度，过去北京的小吃都是应时当令的。寒食十三绝就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适合吃， 就是清明前吧，基本上 对， 清明的时候 就温度得稍微低一点。那您觉得哪个不应该那个时候吃呢？艾窝窝、雪花酪还是焦圈、驴打滚？把您认为的正确的答案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刚才说到竹枝词啊，它的题材特别特别的广泛啊，什么都可以写一首竹枝词。比如说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个黄花鱼啊，黄花鱼， 北京叫黄花鱼， 黄花鱼 一定得花得加个人花。 就是说这个特别具有文艺气息的小强啊，这回家要做黄花鱼啊， 我还真不会做。 回家这个夫人要做黄花鱼，但是他看见黄花鱼了，他这个诗性大发，他就写了一首竹枝词啊。咱们听听这一首，这一首写这首竹枝词的人也特别的牛。 谢谢你俩哎。黄花鱼啊，新鲜的嘞！黄花鱼、啊， 黄花鱼，翁藕红。沿街卖遍或生阳，鱼叫黄花却不黄。 三月桃花江水涨，新鱼入市酒楼忙。 这就是写黄花鱼的啊，也挺雅的。嗯，说说这作者吧，这作者 杨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翁傲虹先生。 翁傲虹啊，不得了，北京文化重要的一位大家。说起来，百年以前吧，1900几年啊，1904年，北京出生了一个叫金寿申的人。两年以后，1906年是张次熙出生，1908年就是翁傲虹出生。上个世纪百年前，应该说是啊，中国社会大变化的年头，但是呢，又是群星灿烂的年头。 嗯，大师辈出。 对，大师辈出啊，这个翁傲虹呢，1908年出生，在上个世纪末，啊，1994年逝世，啊，他不算很长的一生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瑰宝。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京剧，因为翁傲虹先生用了很大力量啊，撰写京剧本子，啊，《锁麟囊》《将相和》《降马传》，以致到最后的《红灯记》，啊，前面他自己写，后边呢他参加合作，啊，翁傲虹的好作品数不尽。啊，关于北京文化的著述也很多呀。要说起来呢，翁傲虹啊，是刚才我提到的北京通金寿申的小学同学。 嗯， 他们都是书舍于老舍的学生。 哦， 啊，这个翁傲虹啊，他最近的作品，最近又出了他的作品，比如说梨园红雪路啊，还有他着力搞了很多京剧脸谱啊，最近他的弟子叫张景山先生，景山先生最近呢把翁傲虹的啊这许多作品重新编辑啊，我们北京出版集团呢又重新出版了，也是受到了读者很大的欢迎。 其实我这个对翁傲虹先生啊，我所知道的就是他好像写了100多出的京剧，太了不得了，并且很多就是民国那时候的写京剧的 大 家， 他们曾经给中国京剧的繁荣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齐如山， 嗯， 罗英公，翁偶红都是这类人。 嗯 嗯， 所以 像汪曾祺先生他的学生应该算是。 不能说学生，但是都是有影响的。 嗯嗯， 汪曾祺自己啊， 嗯嗯， 本来就是非常能干的人。 嗯 嗯，所以说像大师级的人物啊，信手拈来给你写了一黄花鱼，嗯，然后你在读的时候，你发现幽默在里头啊，浅白在里头，但是韵味和功力也在里头。沿街麦变或生扬，鱼叫黄花却不黄，三月桃花江水涨，新鱼入市酒楼忙。特别棒啊， 感觉就是很其实真是很浅白， 就是 行能听明白， 行云流水嘛，嗯，是吧，又特别的好，有韵味。那关于北京小吃啊，有一个集锦，就竹枝词的，您慢慢捋慢慢品啊，都是北京的味道，您听听这个。 爱窝窝先好啊， 爱窝窝雪印宣主燕都小食品杂咏，白粉将你入蒸锅，石锦馅儿粉面搓，浑似汤圆不带煮，清真唤作爱窝窝。 风啊爱窝窝，甜酸嘞还到这儿哎，甜酸嘞到这儿哎， 豆汁粥糟粕居然可做粥，老姜风味论稀稠， 无分男女齐来坐，是口酸言各一欧。 哎，到面个了他的哎，哎，到面个要他 驴打滚儿。红糖水馅儿巧安排，黄面成团儿豆里埋。何事群呼驴打滚儿，称名未免尽灰霞。 哎，这俩大快了，小枣丸儿混汤儿弯刀嘞，俩大快了。 豌豆黄从来事物有烟金，豌豆黄儿久著名。红枣都欠金俏礼，十文一块买黄琼。 哎，豌豆黄来敬米狗，豌豆黄儿哎，羊头肉哎，羊头肉哎， 白水羊头，十月烟惊冷朔风，羊头上市味无穷。烟花撒得如雪飞，薄薄切成与纸同。 刚才这个竹枝词啊，小吃极简，特别的有北京的味道。我们很多朋友也觉得，哎呀，真是京味特别浓。刘海平老师说哈，他说他就愿意听这样的录音。节目开始的时候，下半时段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留了一个互动问题，是关于北京小吃的，就是下面哪种小吃不属于寒食十三绝 ？A. 爱窝窝 ，B. 雪花烙 ，C. 焦圈 ，D. 驴打滚，哪个不是啊？竟然有答叉烧的，这是果乱的吗？很多细心的听众朋友听到刚才啊，我们英超在读这个竹枝词的时候，他说了一灰霞啊， 对， 这字儿没有啊，就想想怎么回事、 这个我是特意跟他讲的，他一开始还真读错了、然后呢我跟他讲，就是因为这句哈、这个这四句是这样的，叫红糖水馅儿巧安排，大家注意啊，这个韵脚排，然后黄面成团豆里埋，是埋，然后何事群呼驴打滚儿，称名未免，这个字儿啊叫尽灰霞，你看这个字儿是灰霞的两个，就是灰霞两个字、但我跟他讲这个一定要读成灰霞，要上韵、因为这个呢跟前面要押韵的、是这样的，杨老师对吧？ 是这个远上寒山石径斜， 对， 白云生抽是吧？ 对， 你得和家押上是吧？那这本这都是这本书里啊杨老师收录的，你看刚才我们听到了豌豆黄、爱窝窝、驴打滚儿，什么豆汁儿啊、白水羊头啊，这些小吃背后都有故事，而且刚才英超啊他朗诵的也特别好，就关于白水羊头，你看撒那个盐，感觉好像像下雪一样，非常的生动和形象。嗯， 我觉得让杨老师给咱们解读一下吧、一首一首的啊，你看咱解读一下这句的啊， 这个就是 像这爱窝窝啊， 这个有点太多了 啊。 是。 那您先跟我们说这个雪韵宣主哈、您找这个人也没找到。 这个，我当年编这个寻味老北京竹枝词汇编的时候，确实很费力。雪韵宣主是民国时候一个写竹枝词的大家，但是他到底是谁？其实呢，这个书编出来以后，我还不得其解。我知道他可能是张四熙的父亲张黄熙先生，但是我没有确证。 哦，有可能是他， 有可能、这个有待于啊进一步的来搜检。今天是9月份，其实上两个月7月份的时候，我又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有人啊写了这个燕都小食品白咏 100首 竹枝词。 嗯， 这是我2016年、2017年选这个竹枝词的时候我没有发现的，这次发现的，哎呀，我非常的高兴。一下子把北京的食物写了100首，我像发现一个新大陆一样。 那么珍重它，准备把原来的竖排繁体改成横排简体，在文史馆的刊物上，将要发表。 嗯， 一下子一百首不得了啊！ 嗯 啊，我想这个文史界、北京文化界的朋友啊，会很欢迎的。 哎，我觉得特别期待。 很多小吃可能，今天由于比如说没有传承人，或者说一些食材找不到了，它可能就断了桩了啊。但是竹枝词留下来了，而且那个时候是不同的人去描写这些过去老北京的吃食，所以他有自己的诠释，他有自己的理解，他其实为北京的饮食文化客观上提供了一种传承的载体。 非常重要。 嗯， 就靠这一本书里边300首竹枝词，它是一种非常可贵的遗存。不是这些记录啊，不是这些，特别是清代民国的记录，可能就要失传了。我这个书出来以后，有时候去有的这个北京的这个传统的名店去吃饭， 老字号， 哎，我就顺便把这一本书啊给他的老板。 嗯， 老板啊，有 直接就给您免单了。 那没有这个需求。老板很高兴，他觉得真是读了这个书以后啊，长了很多知识，使自己的店里呢经营的更丰富。 对，就传统的是这样的， 哎， 是吧，给他提供一个佐证。 我去年就在此时啊，就是中秋节前吧，他们饮食界啊，大厨，大国厨，双国徽的大厨举行拜师礼。我有一次呢应约啊，我就参加这个活动。嗨，在这个活动中呢，他们说介绍一点北京的老字号老饭店吧。我想起来这个竹枝词里边2首啊，我现场呢就读了一下。 嗯， 我现在也给大家读一下， 来，咱们一起分享一下。 第一首呢，这个题目是后门桥。 后门桥， 我读一下。地安门外赏荷时，树里红莲映碧池，最是天香楼里坐，酒阑人醉雨丝丝。我解释一下，就是眼目前，就是现在到什刹海去看到那个风光，地安门外赏荷花的时候，树里红莲映碧池，你看绿水红莲格外漂亮。后门桥那儿原来有一个酒家天香楼，最是天香楼里坐，酒阑人醉雨丝丝。哎呀，这个酒喝好了，人有半醺，雨丝飘飘。 哎呀，这个画面感 啊，这是地安门。我那天呢，因为在场的有便宜坊的大厨啊，那么也念了一首啊，题名就叫便宜坊啊，我给大家也念一下。养成雏鸭满方塘，养了好多小鸭子，北京鸭。烧的焦黄分外香，我们对北京烤鸭都熟悉了。你看现在我们米下都要不恨不得 流口水了，我这都擦嘴呢。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娇嫩肥鲜真适口，人人争赴便宜坊。 还把他这个店名给他嵌到里边了。 对，其实我听杨老师读这个啊，因为古今相通，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朋友圈，那个时候文人雅士出去玩去啊，其实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吃到这么美的食物，他也会想感慨一下。那我们现代人呢，就可能没有这样的雅兴啊，当然也没有这样的文学素养，说我能写一竹枝词，可能顺口溜咱都写不好，是吧？咱就可能咔咔咔拍啊，把这个什么红莲啊、倒影啊都拍上你那9张照片里头了，然后你发一个，哦，真美。就是很浅白的说真美， 太美了， 对，太美了，梨花体，太美太美了，或者说发几个表情啊。 但是以前就是写竹枝词， 对，以前就是竹枝词。 太美了， 对，太美了，梨花体，太美太美了，或者说发几个表情啊。 但是以前就是写朱之词， 对，以前就是朱之词，他用文学的语言描绘出了这样的美景，那留下来了，给我们无限想象的空间啊，所以我们才能回到100多年前，知道那样的情景啊，知道那样的景色有多美。 其实我当时哈，就是在准备这期稿件的时候呢，我还想到，就是我们曾经也邀请过，当时也是您编过他的书，叫陆欣老师，他也写过很多竹枝词。我跟他曾经就聊过，我就他对他写的竹枝词，我特别感兴趣。我就说，呀，您怎么那么费心思写这些？他就说，没想到你会关注这个。其实我很费心思写，但是呢，可能跟很多人去聊着，很多人拐光注我写的文章了，就竹枝词基本上，提到很少，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是很荣幸，其实， 陆欣先生啊，那些年以写书画、中国古籍为长项，这些年呢退休了，也灵活多样了，竹枝词写，绝句、律诗也写啊，陆欣先生这点呢是玩得很潇洒，啊， 嗯， 说起这个。名人类啊， 嗯， 其实呢我们中国饮食文化还有一路，我前些年编这个金寿申的口服老北京， 嗯 啊，我编的编来编去啊，后来我就恨不得呀在北京开一个店，就叫金寿申老铺， 嗯 啊，其实呢这个我们文人传统中啊有很多名菜名吃，比如说我们到北海的这个仿膳有一个非常好的菜叫左宗棠鸡， 嗯 啊，鲁迅兄弟啊，鲁迅周作人啊，他们都非常喜欢一种饼，后来呢饭店就干脆叫它鲁迅饼， 嗯， 哦，这还真第一次听说， 哎， 鲁迅还有这么， 哎，那个潘太史鱼马先生汤， 嗯， 这是谁啊， 这都是非常啊有名的，这个明清清末民国以来留下来的，小强有本事咱们开一个店就是名人名菜， 太好了， 太好了， 打开组织听众一块儿去吃啊！啊，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咱得把这个答案说一下啊，就是说这寒食十三绝哪一个不是？爱窝窝、雪花酪、焦圈、驴打滚，哪个不属于寒食十三绝？ 其实这个特别简单，就是雪花酪不是， 嗯， 因为它不是属于那种小吃，因为我们做的都是比如面食啊这种小吃的，还是寒食十三绝，它是那种不用去。用火来做的这样的， 嗯， 等于是，嗯， 对，所以很多朋友今天都答对了啊，像依依呀、雅克呀、这个丁广博呀都答对了。嗯，今天我们通讯很发达啊，可以随意发朋友圈，我们可以用图像去表达内心的情感了。但是好的文字啊，它就像一种营养一样，像甘露一样，它是可以滋润你的。况且这么美的竹枝词还可以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老北京啊，这是， 嗯， 一种值得你去慢慢品味的一种非常好的文学题材。 我来插一句，咱们现在听的这个 嗯， 月儿弯弯照九州，这个其实也是宋朝这个竹枝词改的， 咱们好好听啊， 嗯， 咱们穿越回1000多年前去，嗯，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杨老师。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节连币，北广购物送优惠了，今日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价值688元金九银十购物套券，在2018年10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使用，最高可立减108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